的时候，冲动着长大拒绝的梦，却折磨活着，突然誓言尽头，却没有一件真的去走。才看最后一眼，心却在星空，灿烂火光之下，剩下的眼红，欢送着千万年文明的巅峰。我们啊，日向的星辰，永远飘在黑宇宙。天战中，谁知道是真是梦？明天过后，世界大火加冬。这一颗星星要开更冷，爱依旧自由。继续有这一种富有，却要挥霍所有，继续地表达中，也就制造落叶的愁，覆下这覆盖清晨的冬，地球还沉船仍旧错综不止，又何必等到上帝陌生，先把愉快的欲望都解答中，能抱着找的脚是所的我，终于未来的会变我知道梦，我慢慢学习坠落，或是坠落自个走落，心间战争，谁知道是真是梦，明天过后是大火接踵，如果你在青春的平行宇宙，心机的我曾怎么预言过，这首歌预言过，最终的波送，那些爱过的歌声和海山中，花朵长树云朵，但脱落在街头，我们啊停不下来，一我穿过，只是说我心间珍重，谁知